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公民党又在9月2号写信给美国国会领袖，要求他们尽快通过这个香港人权法制裁香港。这个人权法已经被国会通过了，并且很快会被美国总统签署了。如果是签署落实的话，对香港的后果是不堪设想，打击是非常严重。因为他不只是制裁个别官员，而是可能重重打击香港的国际地位，等到香港不能够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。所以公民党做的事表面是支持人权自由，其实一切都是影响香港人的利益的。所以我呼吁各位选民看清楚这个政党公民党和众志的真面目，他们是去勾结外国势力，里应外合，伤害香港的。记住，不要投票给公民党，不要投票给香港众志，不要投票那些鼓吹香港分离出去的政党。11月24号记住要投那些反暴力、支持香港恢复和平秩序的候选人。多谢各位。 第三節， 為什麼要播葉劉淑儀這段片呢？即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又身兼行政立法兩會議員，即是對於葉太即是拍這一段片呢，是不是我是從一個政治文宣或者選舉文宣的角度來看，那你究竟是誤判呢，還是喂你那個政治判斷為什麼會差到這樣，還是在個政治立場上面你沒辦法不這樣說，叫人不能投給公民黨，不要投給眾志，是吧？眾志沒什麼人去選啫，公民黨是贏第二大黨添，而家係嘛？喺區議會係嘛？黎國棟呢一個保安局長，屌你咩啊！卸任咗之後就是投靠新民黨，成碌柒咁，你睇下佢呢個嘢喺立法會係俾我鬧得最多嘅其中一位官員嚟嘅，係嘛？成日喺度瞓覺，做保安局長係嘛？另外那個就叫做容海恩係啦。咁好啦，你話呢段片，再睇翻個選舉結果，新民黨係零嘅 台蛋。 咁即係話，喂，你大佬你拍呢段片係希望人哋投票俾你噶嘛？ 即究竟有益定係害咗佢咧？ 係咪？屌你咪，喂，啲人睇完之後更加唔會投俾你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你個訴求嘅對象就係支持你嗰啲人啦，係咪？好嘛？我屌你咪支持你啲人都唔撚支持你喎，即係係咪啊？即係唔夠支持啦，可以講係咪？唔係點解你會全軍盡沒咧？係咪？喂，佢曾幾何時連埋即係收編咗呢個公民力量之後，屌你廿幾個區議員嘅，知唔知啊？好撚得人驚噶，掛曬係咪？所以呢啲咁嘅文宣咪垃圾咯，好簡單啫嘛。拍呢條，仲有11月24号呢條片喺 Facebook 度出街，咪23号、24号嘅選舉，跟住你係台蛋，係嘛？即係我覺得真係嗰個判斷係好有問題咯。咁當然，其他建制派嗰啲，佢哋輸得好唔服氣啊，覺得係嘛？嗱，當然大家都知道啦，呢個單議席單票制，你輸一票都係輸。好多係以些微差距落嚟， 幾廿票嘅啲， 輸幾廿票有，輸百零票有，即係好似阿 Ken 咁係贏呢個梁文廣百幾票嘅啫，係咪？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咧，呢種單議席單票制就係咁樣噶啦。佢只要多人出嚟投票，湧出嚟投咧，即係以新增40几万選民嗰個情況嚟睇，當日朝頭早已經排長龍，而且好多係後生仔去排隊嚟投票咧，咁你就知道建制派就一定瓜柴噶啦，已經係。係嘛？咁呢啲單議席單票制，佢攞41%嘅選票， 咁就輸得嗰十幾個 percent 嘅議席，係嘛？咁呢啲係經常出現嘅，係咪？台灣第一次將呢一個立委嘅選舉變成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，民進黨作為執政黨當時輸到負都甩埋。 嗯， 佢由220席變成113席，議席減半。另外就改了個制度，以前就多議席單票，即是一個中型的選區有幾席咁樣，然後你只可以投一票，係嘛？嗰個叫多議席單票制。咁當然啦，即係政黨就最著數啦，大嘅黨係嘛？咁改咗做單議席單票就睇個人咯，候選人嘅質素最緊要睇人啦，贏你一票就係贏噶啦，係咪？咁好啦。當時的民進黨的得票率不低的，但是輸到負率，係嘛？咁當然到咗到咗呢個馬英九之後嗰屆，即係呢個蔡英文做總統嗰一屆選立委，咁啊輪到國民黨輸到甩負咯，係咪？咁今次佢攞41%，但係佢議席得10%多。咁老實講，有啲嘢就係制度咧，就係咁樣噶嘛。咁你就係唔夠砌就唔夠砌噶啦嘛，係咪？你話我用咗41%嘅選票，咁你留翻出年講比例代表計先講啦，係咪？而家單議席單票砌贏你一票，我就攞咗個位噶啦嘛，係咪？即係阿輝，即係我近時個助理喺元朗選輸兩票，咁就係成日輸兩票啦嘛，係咪？你輸兩票就係冇咗個位噶啦，好簡單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佢哋係好唔服啦，係咪？咁特別係有啲喺地方。即係耕耘咗好耐嘅，老實講，即係我哋撇開政治立場嚟睇，建制派嘅區議員嘅表現不嬲都好過民主派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嘛？咁你可以話，唉，佢有資源啊，咁佢成日去 entertain 嗰啲街坊啊，咁人哋都做啊，大佬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咁但係輸就係輸，因為呢個係一個意識形態嘅選舉。呢、這個唔係去選街坊組長啦，去到呢一屆嘅時候，就係一個意識形態選舉嘛。而家係，喂，我不嬲都講啊，我對呢個選舉係一啲興趣都冇嘅，大佬咁仲俾你贏咁又如何啫？係咪？你改變唔到個大局噶，咁就只係令到你而家好撚開心，亢奮咗一輪，跟住就靜咗，係咪？咁但係跟住落嚟就勇武派就進退失據啦，唔撚知啊行啊前啊定後啦，係咪？咁而咧，和李飛就抬頭啦，民主黨又翻生啦，又成為第一大黨啦，係咪？ 專注出年嘅立法會選舉， 專注出年嘅立法會選舉過半啦，希望泛民主派係咪發夢冇咁撚早 ？OK， 係嘛？去到咁啊，人哋都仲有41%啊，大佬係咪？咁即係換言之，其實有啲選區你都睇到嘅，嗰啲落選嗰啲建制派嘅候選人咧，佢嘅得票係比上一屆仲多嘅。就以阿王傑朗贏嗰個梁文講，佢上一屆3000多票，而家係4000啊，超過， 即係佢有增長。 哇，增長係嘛？咁但係唔撚夠你砌啫嘛，係咪一個大氣候係嘛？啲僆仔就贏噶啦，只要你係隻抽隻嘅選區就贏噶啦，係嘛？咁你馬如生去嗰個選區，人哋棄保咁啊，好簡單，民主黨去選，又話你老母戒票係嘛？到投票的時候，大家就棄保，不識你馬如生嘛，等於他就掛了。方志龍的情況一樣，那個區有5人去選，係嘛？但係隻抽隻嗰啲一些不見經傳的都贏，甚至乎民主派不撚去的冇民主動力協調的有些位置，屌你啦咩？佢哋唔撚會落去的，因為明知輸撚緊不去的 豬頭骨 係啦。咁你那些後生仔去就贏了那個位置，咪而家出現咁嘅情況咯，係嘛？所以其實講到尾，呢個係一個意識形態嘅選舉嚟嘅。嗱，呢個意識形態選舉，當然啦，個選舉結果出咗嚟就咁啦。跟住落嚟呢4年點咧？嗱，呢個就對嗰啲當選嘅人咧，特別係嗰啲新人咧，就係一個好大嘅考驗。嗱，對嗰啲大黨咧冇問題嘅，民主黨喺地區，喂大佬佢屌你，即係喺97之前已經係大把區議員嘅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不過就即係2003年贏咗之後，2007年就一路輸，係嘛？連續幾屆都瓜柴咁解嘅啫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嘛？咁但係喂，曾幾何時佢18區屌你咁樣，佢都16、17區係區議會主席嘅，唔係未試過㗎，係嘛？同埋民協呢啲全部都喺區議會裏邊有好多議席㗎，咁但係即係跟住落嚟就一路敗啊嘛，係嘛？咁而家又翻生啦，係嘛？佢係。即係呢個又唔係小弟今日講嘅，喺呢個運動初起嘅時候，我已經講 整個運動最大的得益者。屌你諗下，第一個就係黎智英，將報紙可以翻生；第二個咧就係民主黨， 係咪？ 民主派。第三個就是蔡英文，屌你咩嗱？我係咪我唔係地唔係而家先講嘅？好嘅 ，OK， 睇翻幾個月前我喺度講呢啲嘢噶啦，其他嗰啲都係輸家，拉咗五千幾人，係嘛？告六七百人，係嘛？如果呢六百個喺理工出嚟都要正式告暴動罪水法庭嘅話，屌你咩就講過千人俾人告暴動，係嘛？佢哋就犧牲。他哋流血，話你食人血饅頭，你唔撚服氣啊？係咪？血債票償你唔出口，即係你計，你有冇講過話要血債票償有啊嘛？係咪？咁而家咪血債票償啦，係嘛？真係血債票償啦，而家如你所願啦，係咪？所以跟住落嚟，你民主派就面對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抉擇，就係你把口話企喺呢啲抗爭者身呢一邊， 你實際上咪做呢樣嘢 啊？呢、這個就真係對你一個考驗嚟嘅，同埋你根本係而家和你飛抬頭啦嘛，你而家係希望勇武派退場添啊！老實講，嗱呢個禮拜好平靜啊嘛，大家都喺度講係嘛？理工呢件事都要完啦，你仲有咩道理再封呢一間學校呢？係咪？其實跟住都要同你計數啦，屌你老尾閪，你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唔成立，理工呢單嘢點計啊？喂，個圖書館嗰度邊個賠啊？點解會造成咁啊？哇！大學咧，檢討委員會快啲死啦！如果你民主派接受呢個檢討委員會，你都係賣港賊嚟噶啦！老實講咁啊嘛， 呢個應該強調噶。你理工嗰度，即係我哋幾個禮，我哋兩個禮拜都強調啊，嗰個嘢變咗敍利亞戰場啊，大佬！ 你話有暴徒喺入邊，而家冇撚殺人啦。喂，你話而家手到有汽油彈，咁咪點啊？係嘛？咁都唔等於你係要圍撚咗咁撚多日啊嘛，大佬！然後間學校俾你破壞曬啊嘛！而家間學校唔係啲暴徒喺度周圍喺入邊，屌你咪拆撚爛間學校噶嘛！你個圖書館啲藏書冇玩撚完， 係因為俾催淚彈射入去，令到嗰個灑水系統浸濕曬啲書，咁你就唔繼續去圍關學校，係咪啊？ 喂，呢個係好撚大嘅罪惡嚟啊，大佬，係咪啊？ 文化浩劫啊！ 呢、這個真係文化浩劫嚟啊！唔係講笑啊！屌你咁撚樣對兩間大學係咪？喂，呢啲唔撚使唔使計數啊？嚇、啊！所以第一個你民主派，你而家為屌你乜？好啦，講緊有三百幾個議席，你係咪應該要屌你乜？呢三百幾人嚟一個集會，屌你乜發一個共同嘅聲明？係。喂，我哋嘅當選係得益於啲屌你乜年輕嘅即係前線。嘅同志，屌你老母流血，系嘛？同埋佢哋喂 犧牲， 佢系犧牲個人嘅自由、性命，係換取你呢個勝選啊嘛！屌你乜呢個係事實嚟噶嘛？休息一陣。